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45首诗，李段公《卢纶》。 李段公《卢纶》：国光水出边，离别尽堪比。露出寒英月，英归莫算时。小哥为客坐，多人识君敌。眼泪空相嫌，红颠何其急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